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一个小话题是保护好胰岛功能。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啊，这个胰岛功能呢已出现了损伤了。有的人呢胰岛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0%，这部分人呢胰岛功能的衰退的程度啊大大的高于正常的人。所以呢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降糖的时候啊，咱们就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就说呀，您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胰岛的功能，这个呢才能够延缓病情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人体血糖的水平啊是由胰岛素来控制的，而胰岛素呢来自于胰腺中的胰岛，而胰岛中的阿尔法细胞它是分泌胰高血糖素，使得血糖呢升高。贝塔细胞呢是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这个两种激素，就是说胰高血糖素跟胰岛素啊，这两种激素协同的作用，使得血糖的水平啊能够在我们体内啊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自身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并非呀完全的丧失，但是呢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却大大的打了折扣了。胰岛素啊是处于一种相对缺乏的这个状态，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衰退，这是二型糖尿病的病情进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保护好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呢不衰退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减少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生发展。保护好胰岛功能呢可以有效的呢这个阻止或者是延缓糖尿病的进展，而且还可以发展呢防止啊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胰岛素是机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一个激素，同时呢还可以呢促进糖原呢脂肪啊蛋白质的合成。所以呢这个应该呀、如果刺激了体内的胰岛素的分泌，那前提是患者的胰岛细胞啊必须有分泌胰岛素的比较好的功能。如果在改善胰岛功能之后不采取啊这个措施来保护胰腺，胰岛的功能啊每年呢多一 5%到5%以上的速度啊，不断的下降。所以这也说明啊，为什么年龄越大，二型呢糖尿病的在老年人中间呢发生的发病率啊就是越高。所以年龄越大的话，咱们发生二型糖尿病的人数呢越多，主要是我们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它这个功能啊没有很好的完整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好的保护好这个胰脏的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功能。二型糖尿病呢必须重视对于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啊要进行保护，在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同时，还要保证呢胰岛贝塔细胞的充分的休息。研究发现，在疾病的早期让胰岛贝塔细胞啊都休息以后，那么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呢往往能够啊恢复。如果不及时的话呀，让贝塔细胞啊都休息，就有可能呢错过了这个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最佳的这个时间。你不让它恢复它的功能，你不创造外界的有利的条件让它呢休息过来以后恢复它的功能，那必然是导致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呢是进行性的下降的这个趋势，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这样的损害的话，损失的话，对您的健康的危害就很大了。在二型糖尿病的早期已经实施了，咱们就是需要饮食控制啊，运动的疗法呀。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咱们还得要采用一些各种的这个方法，可以呢能够有效的来保护改善，以及咱们需要啊使得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可以弥补啊自身的基础胰岛素的乏。所以说让血糖啊能够啊真正的达标的话，主要咱们要保护好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功能的正常的发挥。当然光是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发挥，那么还需要我们整个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当血糖啊降低到正常范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咱们维系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的话呀，那就可以啊更好的来维护发挥出胰岛功能，真正的发挥出来。二型糖尿病的人呢，咱们呢应该啊综合的全面的来控制我们的自己的膳食啊、运动啊、你这个心情啊，以及还可以采取一些就是促使你体内的内环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这个状况。因为人体的这个主器官的衰老啊，那么都是啊明摆的就摆在那儿的。黄帝内经中间描述过人体衰老的年龄段，认为男性是从40岁开始的，肾气衰退，毛发开始脱落，牙齿开始枯竭，48岁的时候上部的阳气逐渐呢衰竭，面部呢憔悴无华，头发和两鬓呢花白，56岁的时候肝气衰弱，筋骨的活动啊不能够灵活自如，到64岁的时候啊这个天魁啊枯息，精气少，肾脏衰，牙齿头发脱落，形体啊衰老。现在呢国外研究啊也是同样的发生，因为咱们刚才谈的是《黄帝内经》中间描述啊人体衰老的这样，国外现在咱们跟国内的研究人员也是发现呢，人体各个器官的衰老退化也是有不同的年龄的时候的，像咱们说这个肺、心脏、肾脏。 咱们的肠子以及肝脏，就是内脏啊，都有它这个出现呢这个衰老的一个时间表的。所以咱们联系到糖尿病来说的话，咱们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在我们人的一生的过程中间，在我们的这个如果人年龄啊这个增加了，而我们体内的内环境不平衡的情况下头，那咱们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的这个衰老的速度啊，会更快。那它分泌胰岛素的这个量的话呀，当然呢就可以呢更少，就是影响到我们更容易使得老年人呢出现二型啊糖尿病。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被视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对我们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历代的医典上头都是把灵芝归位于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上头，本草纲目上就早就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补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还有一个扶正固本的功效。所以说灵芝中间呢这个60多种的有效成分就可以在我们体内全身的调理局部的改善。灵芝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血糖了。灵芝可以呢预防啊糖尿病的这个防止它发生起预防作用。还可以防止它进一步的进展，防止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改善血糖尿糖的状况，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并发症啊，对于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的危害啊，对于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啊。糖尿病者呢从发病到出现心血管的并发症的话，以及到糖尿病出现视网膜血管病变呢，肾血管的病变呢，末梢循环的血管病变，一般是需要啊5到10年的。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的话，这个比没有糖尿病的人患同样的疾病的话会更严重，更容易出现。而且发生了这个心血管病的话，我这个将来的康复啊也是很困难的。那么灵芝对于糖尿病的人呢，除了降低血糖维持血糖的平衡以外，灵芝对于我们像我们的胰腺能够促使啊这个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那么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啊，在促使我们的全身主器官的这个功能恢复正常，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供血供氧充足的情况下头，那咱们这个胰腺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创造了以后，可以更好的胰脏的这个贝塔细胞啊，这个能够来分泌正常的胰岛素的量。所以呢就说咱们既能够促使我们的血糖能够稳定一下平衡，同时还可以使得我们呢整个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呢这个就可以呢让它呢缓慢一些发生，让它呢能够啊就是促使全身的供血供氧充足的情况下头呢，整个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的量也减少一些。当然灵芝实际上不光是啊就是对于我们血糖能够起个调节的作用，对于血压呀血脂啊总共动脉硬化的状况啊那么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内环境的平衡啊都是起调节作用。灵芝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而这些成分不是说进入到我们体内以后啊都不